ChinesePod.com. Many people ask me, how can I be successful? Is it by wisdom, is it by hard work, or is it by luck? I want to tell you here that the key to success is continually improving. There is no best, only better.要永不满足，时刻追求更好的自己。想要提升自己，先要认识自己。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和自己的关系。要知道自己的需要，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对自己有更高的期望。还要积极的自我省察，找出不足，然后自信地说，我能做得更好。选择一个目标，坚持下去，这是决定性的一步，因为它将改变一切。当你这样做时，我会大声地告诉你，你是生命中的强者。当你遇到瓶颈，觉得每上一步都非常艰难时，你要记住，虽然外界的挑战非常严酷，但你的灵魂更加坚强。没有比脚更长的路，也没有比人更高的山。相信自己，一定能跨越困难。为什么你要相信自己？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。那为什么你是独一无二的呢？因为你的才能和特点别人都没有，所以你有权利相信自己。请放心大胆地走吧，登高才能望远，追赶的人就在身后。但是当你相信自己，不断提升自己，那你永远会跑在别人前面。最后让我告诉你，我100%相信你，你可以做更好的自己。